些放开手的人，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。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，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。 今天969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人社部最近发布了统计公告，显示截至2017年末，全国就业人员超过了7.7亿人，其中城镇就业人员超过了4.2亿人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员超40%。中国残联教育部、国家语委近日联合发布了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国家通用盲文方案，7月1号起实施。最近，嫦娥四号任务鹊桥号中继星发射成功，将为年底实施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任务提供地月间中继通信。交通运输部表示，保障乘客安全是网约车规范发展的底线，将加快清退不合格的车辆和人员，企业屡罚不改将被撤销相关许可。2017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告近日发布，2017年全国有92.5万的残疾贫困人退出建档立卡。银保监会近日出台了延税养老保险管理办法，要求购买收益浮动型产品的参保人员的年龄不得超过55岁。公安部针对酒驾等重点违法行为部署针对措施，以世界杯足球赛上合组织分会为重点的时段，开展全国夜查，集中统一行动。 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 有人说蔡琴用歌声描绘出了一个女人的形象，一如这首恰似你的温柔，用婉转又沉稳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女人的心事和故事，仿佛一坛陈年的佳酿，让饮者都能回味由浓转淡的情感。没有高亢嘹亮的嗓音，只凭淡淡的浅唱，也就能让人看到岁月沉淀的精致。其实很相约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，是来自于李宗盛的这首《凡人歌》。 人生

想要永远去不回头，爱过痛苦一生，沾满心中的泪印。随缘分过去，你不再问，不懂珍惜此际，每每看着我伤心，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，对你再不震撼，看见了都不痛心。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，相恋一生一世，说了当没有发生，只想要永远退不回头，爱过痛苦一生，沾满心中的泪。 知心换深情，这首歌由玉女掌门人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，原版为国语歌曲《情难枕》。这首歌的曲调抒情而忧伤，表达了对情人的痴心以及对感情的执着之情。而接下来的一首歌带给你的是来自于巫启贤的这首《爱情傀儡》。从80年代步入歌坛的他，至今发行了个人精选合集约40张专辑，也获得了无数的殊荣。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巫启贤《爱情傀儡》。 憔悴，你让我恨。

知道，你也不会知道，失去的就已经失去。当你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知道这竟是结局。 Hello， 各位周三好，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奇。 哎，今天是我和英奇和大家互动今天的话题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相对于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一点啊。 嗯， 今天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，你认为白粥搭什么小菜最好吃呢？我觉得白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这个早餐最爱的搭配啊。早上其实喝一碗白粥，有的时候再惬意不过了，再配一点小菜，一定会让你舒服一整天。 对，那平时我可能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喝一碗白粥，因为晚上就是少吃一点嘛，可以好消化一些。 对，有的人也会在这个晚上的晚饭的时候只喝一碗粥，不就不吃主食了吗？ 嗯， 那这个我来问一下英奇啊，最近这个喝白粥的时候喜欢搭什么东西呢？ 我平时喝白粥的话还是喜欢放一些榨菜吧，这是最简单然后是最快捷的一个搭配方式了，我觉得。 哎，榨菜应该是白粥的一个标配了哈。 嗯， 那也不知道在听广播的各位听友有没有什么搭配白粥的小菜呢啊，看看大家的这个食谱是怎样的。也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，说一说白粥搭什么小菜最好吃呢？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 睡在我身后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现在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给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这太神秘。信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天哪，

你的天。 好的，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。今天呢，我和英奇来和大家互动啊。今天互动到的话题是，你认为白粥搭什么小菜最好吃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。 看到有一位叫做真露行鸟的听友，他说，我在酒店喝白粥的时候，餐厅一般给我配花生米和咸鸭蛋，自己在家的时候一般就是榨菜。 哎，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像这位听友一样，就是喝白粥的时候喜欢吃一个咸鸭蛋， 对， 就觉得特别舒服。这可能就是在外面吃的时候，如果餐厅有的话会要一个咸鸭蛋，这可能自己在家吃的时候一般都是榨菜了。那还有一位听友叫做求早怪啊，他说喝白粥时一般配橄榄菜，哎，这个还是比较新颖 的 哈。 对， 这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 还有一位叫做滚滚兔的听友说，橄榄菜、香菇面筋、叉烧、鸭胸、卤鸭肝、花生米、笋、鸡枞、豉油尖椒、小烧饼这些吧。 哎，看得出来这位听友好像就是比较丰富了啊。 对，他好像是 会吃的一位听友。 他完全把粥当做一个搭配的菜了。 没错，这个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。那么在这里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69，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，说一说你认为白粥搭什么小菜最好吃。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 想让我知道，只

来，我们又回到了互动的环节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，是白粥搭配什么小菜最好吃呢？今天就由我和泽林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 哎，没错，其实看到了一位这位叫碎碎的朋友说啊，他说粥配小菜嘛，他说白煮蛋夹碎加酱油一拌，一个蛋可以吃半奶锅的粥；皮蛋夹碎加酱油一拌，一个蛋也可以吃一奶锅的粥。说咸蛋夹碎炒锅里一拌，一个蛋也可以吃一奶锅的粥。我觉得这位听友你真的是很能吃哎。 这位听友是不是一天三顿饭都在吃粥啊？ 哎，有可能，而且吃的你就觉得很有格调，很高端。哎，这个不知道大家可以尝试 一 下啊。对，白煮蛋、皮蛋和咸蛋啊。其实最近啊，我也是有在吃白粥的，这个也看到了这么多听友的留言，这个相信大家这个没事的时候可以回家和我一样，自己啊煮一碗白粥，然后试一试。其实白粥还是特别方便的， 嗯， 对吧？像一些那个喜欢减肥的小姑娘一样，就像英奇一样，这个晚上可能就不吃饭了，就来一碗白粥， 对， 还是比较养生的啊。 嗯， 那么在这里也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，你认为白粥搭什么小菜最好吃呢？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